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新中国成立的这60年，每一年都有着辉煌的瞬间，每一年都有着难忘的记忆。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精彩不间断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继续为您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这60年的辉煌瞬间。跟随着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了1960年。在这一年当中的电影荧幕上，仍然有很多红色经典影片上映，比方说电影《革命家庭》。 我就这样被抬到一个陌生的人家里，人们都说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可是我真害怕极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他是师范学堂的学生，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可是对于我他一点也不嫌弃。还教我读书识字，日子过得真快啊，1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梅青毕业以后一直在小学校里教书，他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读书争论，他们还商量着要到外面去。我真不明白这个家他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他究竟要到外面去做什么呢？1924年，他真的走了，说是为了寻找真理。我虽然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所做的都是对的。又是几年过去了，梅青一直没有回来，有的时候连信也没有。 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也常想念爸爸。眼看着世道又要变了，梅青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听过了《革命家庭》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部影片背后的那些故事吧。影片根据陶成的自传体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而成。可能大家并不知道，最早提议要将这本《我的一家》搬上大荧幕的，正是后来在电影当中扮演了周濂的于兰。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而留在学院工作的于兰，在读了这部作品之后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对于作者陶成敬仰不已，于是于兰就满怀创作激情的向自己的丈夫，也是当时任职北影艺术副厂长的田芳打听北影是否有人愿意将我的一家搬上荧幕。恰好当时被人称作北影四大帅的水华、崔维、林子峰、程英正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于兰便向水华毛遂自荐。下面呢，我们就走进影片《革命家庭》中，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 碧君，碧君， 爸爸，爸爸， 国民党叛变了，该知道了吧？组织上决定叫我离开长沙， 就这样走？ 你们放心吧，他们抓不着我的。老陈， 没长大， 我走了以后老陈会来帮助你们的。这以后你的担子会更重了，我相信你担得起来的。你是大哥，要照顾弟弟妹妹，帮助妈妈做事。 我给你拿几件衣服去。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莲，我就会回来的。小青睡着了。 小梅，不哭， 别把她弄醒了。给你，记住天天吃药，别忘记了。 你看我还没走呢你就哭了。老陈，过两天老陈会来帮你搬家的。走了。 爸爸，小莲， 头再梳上吧，走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革命家庭》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了。而同样在这一年还有一部表现英雄的影片上映，影片叫做《铁道卫士》。其实这部电影是在1958年就已经开始了拍摄，但是中途却因为一些原因而推迟了两年的时间上映。其实影片的剧情并非是完全虚构，很多情节都是根据沈阳铁路局遇到的真实案例改编而成的。比方说什么往铁路上放石头木头啊，这些情节其实都是真实的。而且电影当中也有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比方说小女孩向特务问字。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影《铁道卫士》当中的精彩片段。 阿郎哥，在老刘家后墙上发现了一张反动标语。 什么？ 你快去看看吧。 走。这是谁贴的？我抓着他非崩了他不可。哎，高会长， 不要死，先贴在这儿，我们大伙好好看看，敌人并没有睡大觉，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啊。 我看呐，这一定是反动地方分子干的，他们一看朝鲜打起来了，我们又撅起来了。 这些坏家伙想吓唬咱们贫困农，破坏咱们互助组，咱们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咱们撑腰，谁不怕？ 二愣子，昨天晚上就有人闹鬼，说九姑娘那又显圣啊。 是啊，叫我说啊，把这些家伙都管着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乡亲们说的对啊，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就不怕敌人兴风作浪。走，咱们到县政去看看。哎，二愣子，一会儿叫他们把标语撕下来送到你们队部去。 好。哎，老李啊，一会儿把他撕下来叫我王队长。 好。 高科长，你看我们沿路的民兵布置的还行吧？ 好，好得很呢。哎，二愣子，我问你点事儿。 什么事儿？ 最近不闹情绪了吧？ 不了，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心里亮堂多了。这也是抗美援朝嘛，是吧？ 对， 长岭隧道是这条铁路运输线的咽喉，也是你们负责的重点部位啊。 高科长，你放心吧，从长岭隧道到东边铁桥，日夜都有人巡逻呀。高科长，最近我们的护路队是越搞越大了。 好啊， 最近有些妇女同志也参加护路队了，大家伙都认识到了，这也就是抗美援朝嘛。 对， 高科长，沿铁路线两公里以内啊，我们都控制起来了，我们保证，就是连一个蛤蟆，也不让它爬到铁路上去，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 对，我们保证。好啊。哎，你们村那个九公道，最近有什么活动没有啊？ 听说呀，他跟东村的魏老财有些勾勾搭搭的。 我看呢，贴反动标语这个事儿啊，很可能就是他干的。 嗯，是啊，最近他去过本溪。 是啊，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铁道卫士》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不知道各位还有印象吗？侦察科长高健开着吉普车从飞驰的火车前冲过，导演决定来一次真拍。他对饰演高科长的印志明说，我已经想好了怎么拍，咱们放在最后，这样就不会影响电影的拍摄了吧。虽然危险，印志明还是勇敢地站到了摄影机前，完成了这个镜头，不依靠特技，不是合成，当然最后他也没有受伤。正是因为导演和演员们这样的付出，才让这部影片显得格外的精彩，很多场戏都让人记忆犹新啊。下面走进影片铁道卫视当中，再去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吧。 我确实跟他有仇啊。 你看这是什么 啊？我彻底坦白。 起来。 我有罪，我是个特务，请政府宽大。起来。 坐下。只要彻底坦白，可以从宽处理。 是，我一定彻底坦白。 那么是谁指使你杀死徐福祥的？谁给你寄来的密信？ 我实说吧，我本名不叫顾月平。 你叫曹德新，你的代号也不是303。 是， 接着讲吧。 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从锦州逃跑，伪国防部保密局给了我一个指令，让我代替303，化名顾月平，以调动工作的名义来到沈阳调度所。那时候沈阳还没有解放。 你是冒名顶替，真正的顾月平是谁呢？真正的303又是谁？ 我只知道我的联络人是徐福祥，那天他送来了一本杂志，就是那本，指使我干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徐富祥确实是我杀死的，假现场的烟酒也是我布置的，这些你们都知道了。 代替徐富祥和你联络的那个人是谁啊？ 不敢撒谎，我真的不知道。 带去。 走。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辉煌60年的精彩瞬间。同样在1960年，有一首军歌开始被人唱响，这就是《打靶归来》。创作这首歌词的作者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年仅20岁的坦克兵牛宝元。1956年3月，牛宝元从辽宁北镇县应征入伍。虽说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将部队中发生的好人好事编成快板和相声进行宣传。1959年的一天傍晚，牛宝元在靶场看见一队战士扛着枪，拿着靶牌，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胸前带着大红花，精神抖擞地走在夕阳下。此情此景使得牛宝元心中一动，如果写一首反映战士打靶的歌，那该是多好啊。 想到这儿，他的心中是心潮澎湃，起伏不定，文思泉涌，立即掏出纸和笔，一口气儿写下了打靶归来的歌词。这段歌词引起了另一位部队作曲作者的王永泉的兴趣，他用陕北民歌的曲调谱了曲。就这样，这首由牛宝元作词、王永泉谱曲的打靶归来创作成功了，并且在1960年的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当中获得了一等奖。从此这首军歌广为传唱。下面呢，我们就来重温这首经典的歌曲《打靶归来》，来自于贾世军。 西山峰下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扬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既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夸咱们枪法数第一。 耳边的正是贾世军演唱的歌曲《打靶归来》，相信这首歌曲大家都不陌生吧。在1960年，同样也是北京琴书这种传统艺术的丰收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关学曾参加赴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段经历也让他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的曲艺形式，尤其是琴书数不胜数，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四川琴书和冀州琴书等都有各地的地方特色，但是他的节目却只有琴书俩字。于是关学曾就琢磨上了，本来他就是北京的土特产，自己又是地道的北京人，又是用北京话来唱的，怎么就不能把它叫做是北京琴书呢？一回北京，关学曾就把牌子改为了北京琴书，很快得到了同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认可。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上半段旅行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送上关学曾带来的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当中的精彩片段。在这种传统的艺术中，咱们稍作休息吧，广告之后再次启程，各位稍后见。 是个酒色之徒，无道之君。可是他既然说出来，就是圣旨。对，我何不如此如此，难难这昏君。想至此，说臣女有言，请允我上奏。宋王说啊，有话快讲，朕愿闻。八姐说有多少媒人提过我的亲事啊，总是因为我们要的聘礼无处去寻。既然是万岁要把我娶，也必须先把聘礼送进府门。宋王闻听啊，是哈哈的大笑。哪一家豪富敢比

那年头就这样。 嘿，比如那年没有穷人。